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0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呢？首先，我们从第40位开始。这首歌曲进榜3周，上周停留在第35位，这是由孙伯伦所演唱的《爱若启明》。 也许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藏着彼此懂的你，不可说的缕缕是真情。如果思绪成疾，也庆幸遇见你，把迷惘之余为我点亮唤醒梦的晨曦。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彼此都相信，渐渐望曙光的风景。爱若随行，浮生在这绝境，被动汇集的成空下拥抱的身。 39位。 世界辽阔的天空，梦想如许。 38位。 首《Emo Whiskey》，月亮上跳舞，来自于袁娅维。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第六名，本周来到第38位。39位是进榜两周由阿兰所演唱的《故乡谣》，第40位孙伯伦这样一首《爱若启明》。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是进榜两周上周新歌停留在第24位，岑宁儿所带来这样一首《风知道》。 36位。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起舞呀，只剩青春。 35位，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硬撑，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昵称，朝你狂奔要走个过程，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 这首薛之谦所演唱的《被人》是电视剧《你微笑是很美》的情感主题曲，这首歌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第11名，本周来到第35位。 欲言又止，用心事确认，难道还要我回你应承？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俩在骗人，我们都不擅长被人用好言相劝，嘲笑攀问，总要有人来据理力争。全世界最遗憾的爱情叫做我们。 本周第35位薛之谦占一首《被人》，36位是一首青春昂扬热血沸腾的这首毛不易的《青春》，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第三名，本周第36位。而第37位则是岑宁儿所演唱的《风之道》。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在网络上热度很高的一首歌曲，由李玉刚所演唱的《万江》，进榜五周，最好位次第三名，本周停留在第34位。 花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几经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梅花下绽锋芒，道路在盛放， 33位呢？ 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贪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至少留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鸟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叹 第32位。 来自于 Sunny 杨云琴，这首歌曲他参与到了作词的部分，而作曲呢特别邀请到了新锐的电子音乐人思涵来作曲和制作。 别太快太落真心 这首来自于Sunny杨云琴的《影》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32位。第33位是戴涵安妮所带来的《锦绣大地春常在》。第34位李玉刚这首《万江》。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第31位。这首《燃烧吧青春》由 Into One 带来，这样一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停留在第31位。 人生更需要磨练，做自己勇敢的一面，让行动势不可挡。 当青春醒来之际，穿行寒风接受心理，当迷彩划破天际，去寻找更出色的你。 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我们的模样。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新工厂，一生怎么精彩。 在硝烟中前行的身影，有未知的挑战荆棘密布，坎坷崎岖留下无畏的身影，逆行前进。 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青春的模样。 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军功章，一生怎么精彩。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这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第30位这样一首歌曲，平安所演唱的《吉祥阿爸》，是一首新歌进榜，也是电视剧《阿爸一家人》当中的这样一首主题曲。 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携手奔小康，山雄鹰飞，雪雨披霞光，酥油茶浓牦牛壮，高原是家乡，圣洁哈达在心上，何必去远航，天路连接汉藏，相策马追太阳，携手奔小康，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咿呀啦嗦，家是心中最温暖地方，每一滴汗水每一次付出都播撒希望，为先辈的梦想携手奔小康。 Number 第29位。 你哭了，应得很微弱，有故事的人见不得你和，还有彩蛋，你就起身了，错过最后。 可为五排十二座，本周第29位。 五排十二座，你是不是也常坐 ？Number 第28位。 我是望中山第一。 的天真。 江美琪这样一首《第一个爱人》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1位，本周来到第28位。这首歌是由葛大为和 JVC 共同来作词 ，JVC 作曲的一首歌。那本周第29位则是郁可唯所带来的《五排十二座》，第30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平安所演唱的《吉祥阿爸》。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 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在毕业季，我们总可以听到一首属于胡夏的歌，那这首《银河照亮的花》正是。是来自于胡夏，进榜两周，本周第27位。 银河点亮了一朵花，开在心底里每一个盛夏，一起躲雨的屋檐啊，还记大声地唱，什么都不怕，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奔天涯。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让各自的梦迎着光发芽，有笑也有泪，也留下伤疤。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记得保管好那一个盛夏。银河照亮心底的那朵花，屋檐下的你，屋檐下的我，永远啊。银河照亮心里的那朵花，屋檐下的你，屋檐下的我，永远啊。 Number 第26位。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风划开我的风，打开麦克风，国家中三一样中，状态不可控。Call me boom, 美术北京群岛刮过大暴风。叮噔，看版本定是否有中文朗诵。用多么大的阵仗，少帅不止为了胜仗，笔墨纸砚写作四方， 说唱不只为了清唱，依然崇尚自由至上，江湖路远别太紧张。钻石给不了的自信，不要五斗米的幸运，自我价值还在拼命。以前躺着 drink， 现在跪着舔，流量追着念，究竟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所谓大咖都德不配，为天画地罪，会组团来把马戏耍，累人猿和狒狒傻傻分不清，出宣传很辛苦，叫声差不多你听，说唱金鼠标吃起走，我吃起走，关上房门 cooking dough， 装你妈的兴奋说唱歌，手背我牵着溜 flow， 不要不上头，对吧，不要不上头， driving fast car with chief， we are motherfucking pro， 天注定生来是富贵的命，走不起老子不行。 这是来自于黄旭这首 Tell me what you want 的新歌进榜本周第26位。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 Number 第25位。 这首来自于范晓萱创作并演唱的《活过》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7位，本周来到第25位。26位则是一首新歌进榜，黄旭这样一首 Tell Me What You Want。 第27位是胡夏所演唱的《银河照亮的花》。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新歌进榜由 Lara 梁心怡所演唱的《来者何人》。那这首歌曲呢，淡淡的英伦风，唱出了爱情冷却之后最残酷的问话，来者何人。 眼看要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意外，我变成了笑话，还紧握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 我转身走了，没有舍不得，世界醒来了。 第二十三位， 这条路并不荆棘，可惜少得炽烈，希望埋藏在歌里，我们的心愿刹那之间共鸣，就算快不能呼吸，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你。 小鬼王林凯这首 Shining in the Dark 进榜三周，本周第二十三位。感受一下小鬼从 rapper 到摇滚 rocker 这样一种重金属的感觉。 Shining in the Dark。 第二十二位，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想去拥抱星光，站在你站在 起了远方，只要你的目光能给我认同感，能给我一句答案。 这首影视单曲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最远的远方》，也是电视剧《说再见》当中的原声歌曲。这首歌呢进榜三周，本周第22位，23位是小鬼王琳凯的 Shining in the Dark， 2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 Lara 梁心怡的《来者何人》。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最好位次第3名，余文文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离开我》，也是电影《我没谈完的那场恋爱》当中的主题曲。 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失落？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 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新歌二号熊猫糖、萧若腾《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 新歌三号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新歌四号李宇春《轻浮》。新歌五号五月天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躲开，会发现我们想将完的伤害。 新歌六号平安吉祥阿爸。 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 新歌七号 Lara 梁心怡《来者何人》。 没有资格

细数下河东，你眼上闪烁雨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笼，看清吧 十八位。 这首《秋时雨》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少年 EC 一平。那这首歌呢，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九名，本周来到第十八位。第十九位则是飞儿乐团的《锦绣梦》，第二十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毛不易这样一首《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不说一句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 以到达彼岸。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 第十六位。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目的达，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他说着 像是体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一。 这首熊猫糖和萧若腾共同演唱的《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新歌进榜来到第十六位。在东京奥运会上竞技体操项目上，萧若腾以极好的表现却和金牌失之交臂，不过他仍然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这首他和熊猫糖合作的《以梦为马》本周新歌进榜第十六位。 你和我向未来出发，成为 十五位。 他是轻飘飘的人，听说后来生了根，他的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 这是李健创作并演唱的《门》，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无时无刻》。这首歌曲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曾经两周蝉联，那上周停留在第三位，本周来到第十五位。本周第十六位是进榜新歌，熊猫糖和萧若腾共同带来的《以梦为马》。第十七位是毛不易的《海上日记》。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第十名。这是由 Waves 于真、陈瑞凡、大卫共同带来的《耳朵听什么》。当你伤心的时候，你的背景音会是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也许你就选择了怎样的人生。 音乐只是唱着旋律，撩拨被动的节奏，你耳朵动着换着。音乐治愈伤者，旋律撩拨被动的节奏，你耳朵动着换着。 十三位， 谁来过，谁离开，谁和你留下来，想要有多少的真诚，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像贪玩的小孩，像为爱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迟来。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燃烧的就勇敢，让无悔的晴空有因未来。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燃烧当初勇敢，让无悔的晴空有因未来。 number 第十二位。 迟迟不见，未曾改变，前世诺言，化一缕烟，辗转难眠，谁藏心里默念？今又是何年？梦影落残缺，不作旧人言，手里攥的线。 周深这首《绝恋》进榜六周，上周停留在亚军位置，那这也是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本周来到第十二位。本周第十三位也是一首 OST， 这是五月天阿信所演唱的《清空未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盛夏未来》当中的主题曲。而本周第十四位则是 Waves 于真、陈瑞凡、大卫共同带来这样一首《耳朵听什么》。2021年第三十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Rise 组合限定团结束之后，张延琪是以个人身份再度出发，这样一首《It's Time》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入榜以来最好成绩第六名，本周来到第十一位。 期待着我开口的下一个句子，演讲的目的绝对不是把对立粉碎，我听着人群歌颂着故事，不自觉提高分贝，谈到命或运，那么谁的命是够硬，又或者运是够硬，想成为 Queen or King， 如果本身都没有真金，怎么能承受火炼，只有闭上双眼看才算是真知灼见。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 生活 hustle， 有人建立往昔。I'm not afraid， look at the stranger's face。那些变了的我们，晚上是否还会流泪？所以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肯定很普通。普通的家庭远离了富裕，但也算不上贫穷。总穿我哥的衣服，所以上身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我选择了 hip hop。我把铅笔当武器，开始尝试写词句，不想跟谁争强敌，只想替家人争口气。那些半吊子的对手，真的都让我特别的累。绞尽脑汁，只是被破坏本该有的纯粹。 For the show, for the fame, for the destiny。

八位。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等，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 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这样一首《爱在蔓延时》，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八位，而本周第九名则是李霄云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你呀我呀》。说到李霄云，大家最早的印象都是《你看到的我是蓝色》那样的民谣女声，而此刻我们听到的李霄云有更多的音乐的态度在当中，完全是一位独立的音乐人了。这首《你呀我呀》也是他的最新专辑《浪漫病》当中曲序排在第一位的歌曲，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九位。第十位是波兰童话所演唱的《超光速》，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这首歌上周是停留在第12位，本周上升了五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是毛阿敏和郑云龙共同带来的《我们不怕》，也是电影《中国医生》的主题曲。 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我期待最好的黎明，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伤痛，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有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用无畏去接近灵魂，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牵手，扛起明天 第六位。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努力，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已晚一归宿。还是会感动， 李荣浩这样一首复古的歌曲叫做《纵横四海》，用这样的歌名也是向经典的香港电影来致敬了。这首歌曲本周第六位，第五位薛之谦这首《变废为宝》。 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就会把你忘掉。会有那一天真还是此前了白了，就别重归于好。 薛之谦这首《变废为宝》，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七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第五名。而第六位则是李荣浩所带来的《纵横四海》，第七名是毛阿敏和郑云龙共同演唱的《我们不怕》。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这首歌曲上周是停留在冠军位置。这首《甘心替代你》来自于毛不易，也是电影《中国医生》的插曲。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期待你，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 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感谢。 Number 第三位，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只换了气，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 新歌进榜，这是刘德华这样一首奉陪到底，本周来到第三位。今年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之前他通过网络直播和大家分享了自己40年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带来这样一首新歌，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 第二位， 算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首《轻浮》来自于李宇春，新歌进榜本周第二位。这首歌曲写出了一种清新闲适的福气，是一种小情小愿小确幸。 年轻情侣手牵着手，月下哎呀呀，流浪歌手迷眼弹吉他，街边小摊熙熙攘攘，人群声热烈，跟生活一一讨价还价。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猜测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2021年第37中国榜榜单 Top 40 正在为你揭晓。 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是孙楠和周深两代唱功俱佳的实力派歌手共同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体育健儿加油鼓劲的一首歌，叫做《中国加油歌》。而在今天东京奥运会也是正式的闭幕，中国代表团共同收获了88枚奖牌，当中有38金、32银、18铜，位居第二，真的是非常好的成绩，在这里要恭喜中国健儿，同时也恭喜孙楠和周深，这首《中国加油歌》取得了中国榜的冠军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加油加油的我肯定敢冲敢梦想，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音乐的东西，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音乐的东西。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